《资治通鉴》卷112，禁忌34。安皇帝丁。隆安五年春正月，武威王利禄孤欲称帝，群臣皆劝之。安国将军偷兀伦曰：“吴国自上世以来，披发左衽，无冠带之事。”主水草迁徙，吾城郭市庐，故能雄视沙漠，抗衡中夏。仅举大号，承顺民心。然建都立邑，难以避患。储蓄仓库，启敌人心。不如储晋民于城郭，劝客农桑，以供资储。率国人以习战射，邻国弱则成之，强则避之，此久长之良策也。且虚名无实，徒足为世之治地，将安用之？利禄孤曰：“安国之言是也。”乃更称河西王，以广武公入坛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凉州牧、录尚书事。二月丙子，孙恩出家口攻勾章，不能拔。刘牢之击之，恩复走入海。秦王兴使起伏前归，还镇怨川，晋以其故部众配之。梁王纂嗜酒好猎，太常杨颖谏曰：“陛下应天受命，当以道守之。今江雨日促，崎岖二岭之间，陛下不兢兢惜惕，以恢弘先业，而沉湎油田，不以国家为事，臣妾危之。”纂训辞谢之，然犹不圈。潘和太守吕超善击鲜卑司盘，司盘遣其弟启真诉于纂，纂命超及司盘皆入朝，超惧至孤臧，沈自结于殿中见杜尚。纂见超则之曰：“卿是兄弟环环，乃敢欺吾，要当斩卿，天下乃定。”超顿首谢。纂本以恐吓超，实无意杀之，因引超、司盘及群臣同宴于内殿。超兄中领军龙硕劝纂酒，纂醉，乘不晚车将超等游尽中，至昆华堂东阁，车不得过。纂亲将窦川、洛腾以剑于壁，推车过阁。超取剑击纂，纂下车擒超。超刺纂动胸，川腾与超隔战，超杀之。纂后杨氏命进兵讨超，杜尚止之，皆舍帐不战。将军未意多入，取纂首。杨氏曰：“人已死如土石，无所复之，何忍复残其形骸乎？”意多骂之，遂取纂首以训曰：“纂为先帝之命，杀太子而自立，荒淫暴虐。潘和太守超顺人心而除之，以安宗庙，凡我世庶同资修庆。”纂叔父巴西公陀、弟陇西公伟皆在北城，或税伟曰：“超为逆乱，公以借地之亲，仗大义而讨之，将计交变在南城， 杨环、田成在东院，皆无党也，何患不济？委严兵欲与陀共击超。陀妻梁氏指之曰：“委超惧兄弟之子，何谓舍超助委，自为祸首乎？”陀乃谓委曰：“超举事已成，据武库，拥精兵，图之甚难，且无劳矣，无能为也。”超帝苗有宠于伟，说伟曰：“转贼杀兄弟，龙超顺人心而讨之，正欲尊立明公耳。方今明公先帝之长子，当主社稷，人无义望，夫复何疑？”伟信之，乃与龙超结盟，单马入城。超直而杀之，让位于龙。龙有难色。超曰：“今如乘龙上天，岂可中下？”龙遂即天王位，大赦，改元神鼎，尊母魏氏为太后，妻杨氏为后，以超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辅国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封安定公，世纂曰灵帝。纂后杨氏将出宫，超恐其携珍宝，命锁之。杨氏曰：“尔兄弟不义，手刃相图，我旦夕死人，安用宝为？”超又问玉玺所在，杨氏曰：“已毁之矣。”后有美色，超将纳之，谓其父右仆射还曰：“后若自杀，祸及清宗。”还已告杨氏。杨氏曰：“大人卖女与低以图富贵，医之未甚，岂可在乎？”遂自杀。谥曰穆后。还奔河西王利禄姑，利禄姑以为左司马。三月，孙恩北驱海盐，刘裕随而拒之，筑城于海盐固置。恩日来攻城，欲屡击破之，斩其将姚胜。城中兵少不敌，欲夜掩其逆众，明臣开门，使雷吉数人登城。贼遥问刘裕所在，曰：“夜已走矣。”贼信之，征入城，欲奋击，大破之。恩知城不可拔，乃进向护犊，欲复弃城追之。海盐令暴露前子四支，率吴兵一千，请为前驱。欲曰：“贼兵甚精，吴人不习战，若前驱失利，必败我军，可在后为生事。”四支不从。欲乃多伏其鼓，前驱既交，诸伏皆出。欲举其鸣鼓，贼以为四面有军，乃退。四支追之，战没。欲且战且退，所领死伤且尽。至向战处，令左右脱取死人衣，以示闲暇。贼疑之，不敢逼。欲大呼更战，贼惧而退。欲乃隐归。河西王利禄姑伐梁，与梁王龙战，大破之，徙二千余户而归。夏四月辛卯，魏人霸业行台，以所统六郡至相州，以与越为刺史， 起伏前归至苑川，以边锐为长史，王松寿为司马，公卿将帅皆降为辽左偏皮。北凉王业但居渠蒙逊勇略，欲远之，蒙逊亦深自悔逆，业以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，权素豪俊，为业所亲重，常轻侮蒙逊。蒙逊赠之于业曰：“天下不足虑，唯当忧马权耳。”业遂杀权。蒙逊谓居渠南城曰：“段公无间断之才，非拨乱之主。相所惮者为所似马权，今皆已死，蒙逊欲除之以奉兄，何如？”南城曰：“业本孤客，为吾家所立，是吾兄弟有余之有水，夫人亲信我而图之，不祥。”蒙逊乃求为西安太守，业喜其出外，许之。蒙逊与南城约同济拦门山，而因使司马许贤告业，南城欲以取假日为乱，若求济拦门山，陈言厌矣。至期果然，业收南城赐死。南城曰：“蒙逊先与臣谋反，臣以兄弟之故隐而不言，今以臣在，恐部众不从，故约臣济山而反诬臣，其意欲王之杀臣也，岂诈言臣死，曝臣罪恶，蒙逊必反，臣然后奉王命而讨之，无不克矣。”业不听，杀之。蒙逊弃告众曰：“南城忠于段王，而段王无故枉杀之，诸君能为报仇乎？且使者共立段王，欲以安众耳。今周土纷乱，非段王所能济也。”南城素得众心，众皆奋气争奋，必至堤池，众于一万。镇军将军臧默骸率所部降之，羌胡多起兵应蒙逊者，蒙逊进逼侯务。业心仪右将军田昂求之，致使赵昂谢而射之，时与五位将军梁中庸共讨蒙逊。别将王峰孙言于业曰：“西平诸田事有反者，昂冒功而心险，不可信也。”业曰：“吾疑之久矣，但非昂无可以讨蒙逊者。”昂至侯务，率计五百降于蒙逊，业军遂溃。中庸亦议蒙逊降。五月，蒙逊至张掖，田昂兄子程艾斩官纳之，业左右皆散。蒙逊至，业谓蒙逊曰：“孤孑然一己，为君家所推，愿盖余命，使得东还与妻子相见。”蒙逊斩之。业如素长者，无他权略，威进不行，群下善命，由信卜筮诬袭，故至于败。居渠南城之地复瞻，将军巨雷率户五百降于河西王利禄姑，雷石子之子也。 孙恩献护犊，杀吴国内史袁嵩，死者4000人。梁王龙多杀豪望以立威名，内外萧然，人不自保。魏安人焦朗遣使说秦陇西公硕德曰：吕氏自武皇弃世，兄弟相攻，正刚不立，竟为威虐，百姓饥馑，死者过半。今乘其篡夺之计，取之易于反掌，不可失也。硕德言于秦王兴，率部骑60000伐梁，起伏前归，率骑7000从之。六月甲戌，孙恩浮海掩至丹徒，战士10余万，楼船1000余艘，健康震骇。乙亥，内外戒严，百官入居省内，冠军将军高肃等守石头，辅国将军刘袭炸断淮口，丹阳尹司马徽之戍南岸，冠军将军桓谦等被白石，左卫将军王谷等屯中堂，整豫州刺史乔王尚之入卫京师。刘牢之自山阴引兵邀击恩，未至而恩已过，乃使刘豫自海盐入援，豫兵不满1000人，背道兼行，与恩俱至丹徒。豫众既少，加以射远疲劳，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，恩率众鼓噪登算山，居民皆喝弹而立。豫率所领奔击，大破之，投崖覆水者甚众，恩狼狈仅得还船。然恩犹视其众，寻复整兵径向京师。后将军袁显率兵拒战，频不利，会稽王道子无他谋略，为日倒蒋侯庙，恩来渐进，百姓汹聚。乔王尚之率精锐驰至，径屯基弩堂。恩楼船高大，溯风不得急行，数日乃至白石。恩本以诸军分散，预演不备，继而知尚之在健康，复闻刘牢之已还，至新州，不敢进而去，浮海北走豫州。恩别将攻陷广陵，杀3000人。宁朔将军高雅之击恩于豫州，为恩所执。桓玄厉兵殉卒，常似朝廷之戏，闻孙恩比京师，建衙聚众，上书请讨之。袁显大惧，会恩退，袁显以诏书止之，玄乃解言。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逊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张掖公，设其境内，改元永安。蒙逊属从兄伏奴为张掖太守、和平侯，弟如为建中将军、都谷侯，田昂为西郡太守，臧默骸为辅国将军，房轨梁中庸为左右长史，张志谢正礼为左右司马，擢任贤才，文武贤悦。河西王立禄孤命群臣集言得失。西曹从事史浩曰：陛下命将出征，往无不捷， 然不以遂宁为先，唯以喜民为务。民安土重迁，故多离叛，此所以斩将拔城而地不加广也。利禄姑善之。秋七月，为兖州刺史长孙肥将部骑20000南巡许昌，东至彭城，将军刘该降之。秦陇西公硕德自金城济河，直趋广武。河西王利禄姑设广武守军以避之。秦军至姑臧，梁王龙、前辅国大将军超、龙骧将军苗等逆战，硕德大破之，生秦苗，俘斩万计。龙应城固守，巴西公陀率东院之众25000降于秦。西凉公号河西王利禄姑居渠蒙逊各遣使奉表入贡于秦。初，梁将姜济降于西河王利禄姑，广武公入坛与论兵略，甚爱重之，坐则连席，出则同车，每谈论以夜计昼。利禄姑谓入坛曰：“姜济信有美才，然事后非常，必不久留于此，不如杀之。既若入秦，必为人患。”入坛曰：“臣以布衣之交待济，济必不相负也。”八月，济将数十骑奔秦军。说硕德曰：“吕龙孤城无援，明公以大军临之，其势必请降。然彼徒闻降而已，未肯遂服也。请己计步骑3000，与王松聪引胶朗化淳之众，似其信系，龙不足取也。不然，今突发在南，兵强国富，若见孤臧而拒之，威势亦盛，居渠蒙逊李浩不能抗也，必将归之，如此则为国家之大敌也。”硕德乃表记为武威太守，配兵2000屯据燕然。秦王兴闻杨环之贤而征之，利禄姑不敢留，诏以刘裕为下邳太守，讨孙恩于豫州，累战大破之。恩由是衰弱，复远海南走，欲亦随而邀击之。燕王胜乘其父宝以懦弱失国，物郡威行，有自今聪察，多所猜忌。群臣有先界之贤，皆先是诛之。由是宗亲勋旧，人不自保。丁亥，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上将军秦瑜段赞谋率进兵袭胜，事发，死者500余人。壬辰夜，前将军段基与秦瑜之子兴、段赞之子泰、前于晋中鼓噪大呼，胜闻变，率左右出战，贼众逃溃，即披窗逆香屋间。俄有一贼从暗中击胜，胜披伤，撵生前殿，深曰进位，事定而卒。中垒将军慕容拔、冗从仆射郭仲白太后丁氏，以为国家多难，以立长君。 时众望在圣帝司徒、尚书令、平原公元，而河间公西素德幸于丁氏。丁氏乃废太子定，密迎西入宫。明旦，群臣入朝，使之有变，引上表劝进于西，西以让元，元不敢当。癸巳，西即天王位，捕获段基等皆夷三族。甲午，大赦。丙申，平原公元以贤赐死。闰月辛酉，葬圣于兴平陵，谥曰昭武皇帝，庙号中宗。丁氏送葬未还，中领军慕容提、步军校尉张佛等谋立故太子定，谥爵伏诛，定亦赐死。丙寅，大赦，改元光始。秦陇西公硕德为孤臧累月，东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谋外叛，魏亦多复又山之，欲杀梁王龙及安定公超，事发作死者300余家。硕德抚纳一下，分至守宰，节食聚粟为持久之计。良知群臣请与秦联合，龙不许。安定公超曰：今资楚内结，上下嗷嗷，虽使张臣复生，已无以为策。陛下当思权变屈身，何爱耻书单史为卑辞以退敌？敌去之后，修德政以息民，若补事未穷，何有旧业之不复？若天命去矣，亦可以保全宗族，不然坐守困穷，终将何如？龙乃从之。九月，秦使请降于秦。硕德表龙为镇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建康公。龙遣子弟及文武旧臣慕容柱、杨颖等50余家入置于长安。硕德军令严整，秋毫不犯，即先贤李明氏，西土悦之。居渠蒙逊所部酒泉、梁宁二郡叛降于西凉，又闻吕龙降秦，大惧，遣其弟建中将军如幕府长史张虔见硕德于孤臧，请率其众东迁。硕德喜，拜前张掖太守，如建康太守。前劝蒙逊东迁，如思谓蒙逊曰：孤臧未拔，吕氏犹存，硕德粮尽将还，不能久也，何谓自弃土语，受制于人乎？臧默还亦以为然。蒙逊遣子西念为置于河西王利禄孤，利禄孤不受，曰：西念年少，可遣如也。冬十月，蒙逊复遣使上书于利禄孤曰：臣遣遣西念俱批成款，而圣旨未昭，复征地如，臣妾以为苟有诚信，则子不为轻，若其不信，则地不为重。今寇难未移，不获奉诏，愿陛下谅之。利禄孤怒，遣张松侯拒言，兴城侯闻之，将计10000袭蒙逊。 至万岁林松，执蒙逊从弟善善苟子，鲁其民六千余户。蒙逊从叔孔遮入朝于利禄姑，许以儒为质。利禄姑乃归其所掠，召巨言等还。闻之，利禄姑之弟也。南燕主贝德宴群臣于严贤堂，酒酣，谓群臣曰：“朕可仿自古何等主？”青州刺史居众曰：“陛下忠兴圣主，少康光武之仇。”贝德顾左右赐众帛千匹，众以所赐多，辞之。贝德曰：“卿之调朕，朕不知调卿也。卿所对非实，故朕亦以虚言赏卿耳。”韩范进曰：“天子无戏言，今日之论，君臣俱失。”贝德大悦，赐范捐50匹。贝德母及兄纳皆在长安，贝德遣平原人杜洪往访之。洪曰：“臣至长安，若不奉太后动旨，当悉如张掖，以死为孝。臣父雄年逾60，其本县之路已深乌鸟之情。”中书令张华曰：“杜洪未行而求路，邀君之罪大矣。”贝德曰：“洪为君迎母，为父求路，忠孝备矣，何罪之有？”以雄为平原令。洪至张掖，为道所杀。11月，刘裕追孙恩至护犊海盐，又破之，伏斩以万数。恩遂自家口远窜入海。12月辛亥，魏主归遣常山王尊、定陵公何拔率众50000袭莫一干于高平。乙卯，为虎威将军素踏干伐燕，攻陵之。乙丑，燕中领军宇文拔救之。壬午，素踏干拔陵之而戍之。吕超公将计不克，遂攻胶朗。朗遣其弟松为质于河西王利禄姑以请迎。利禄姑遣车骑将军入坛赴之，必至，超已退，朗闭门拒之。入坛怒，将攻之。镇北将军巨言谏曰：“安土重迁，人之常情。朗孤城无实，今年不降，后年自服，何必多杀士卒以攻之？若其不捷，彼必去从他国，弃周境市民以资临敌，非计也。不如以善言喻之。”入坛乃与朗联合，遂要兵孤臧，避于胡冈。入坛之吕超必来着营，蓄火以待之。超夜遣中垒将军王吉率精兵2000着入坛营。入坛徐言不起，即入垒中，内外皆举火，光照如昼，纵兵击之，斩吉及甲首300余级。吕龙惧，唯与入坛通好，请于院内结盟。入坛遣巨言入盟，巨言以其有福，毁院墙而入。超伏兵击之，巨言失马不走。 临江将军郭祖力战拒之，拒言乃得免。入坛怒，攻其昌松太守孟一于贤美。龙潜广武将军荀安国、宁远将军石可率计500救之。安国等但入坛之墙，顿还。桓玄表及兄伟为江州刺史，镇夏口。司马雕畅为辅国将军，督八郡军事，镇襄阳。遣其将黄甫夫逢垓戍盆口，以居张蛮2000户于江南，立武宁郡。更召集流民，立绥安郡。赵征广州刺史刁魁、豫章太守郭敞之，玄皆留不遣。玄自谓有晋国2/3，硕使人上己福瑞，欲以获众。有志兼于会稽王道子曰：“贼造晋郊，以风不得晋，以雨不治火。”时尽故去耳，非利屈也。昔国宝死后，王公不成此威入统朝政，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，而谓之不忠。今之贵要复心，有时留轻望者谁乎？岂可云吾家胜？直是不能信之耳。而来一朝一夕，遂成今日之祸。在朝君子皆未祸不言，玄舔刃在远，是以披写事实。元显见之，大惧。张法顺谓元显曰：“桓玄惩戒世资，素有豪气，既并阴阳，专有荆楚，地下之所控引只3-5耳。孙恩为乱，东土涂地，公私困竭，玄必乘此纵其奸凶，窃用忧之。”元显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法顺曰：“玄使得荆州，人情未复，方务随府，未暇他图。若乘此计，使刘牢之为前锋，而地下以大军既进，玄可取也。”元显以为然。会武昌太守于凯以玄与朝廷构怨，恐事不成，或急于己，密使人自结于元显云：“玄大失人情，众不为用，若朝廷遣君，即当为内应。”元显大喜，遣张法顺至京口，谋于刘牢之。牢之以为难。法顺还，谓元显曰：“观牢之颜色，必二于我，不如召入杀之，不尔拜人大事。”元显不从，于是大治水军，征兵装舰，以谋讨玄。元兴元年春正月庚午朔，下诏罪状桓玄，以尚书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、征讨大都督、都督18州诸军事，加黄钺，又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，前将军乔王尚之为后部，因大赦改元，内外戒严，加会稽王道子太傅。元显欲进诛朱桓，中护军桓修、骠骑长史王旦之生也，但有宠于元显。 因陈修等与玄志趣不同，原显乃止，但导之曾孙也。张法顺言于原显曰：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，以斩之以度奸谋，且视之既否，系在前君，而劳之反复，万一有变，则祸败立志，可令劳之杀谦兄弟以示无二心，若不受命，当逆为之所。原显曰：今非劳之无以敌玄，且使事而诸大将人情不安，再三不可。又以桓氏视为荆土所附，桓冲特有一会，而谦冲之子也，乃自骠骑司马、楚都督荆益、宁梁四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欲以结西人之心。丁丑，燕慕容拔攻魏灵芝树，克之，速踏干走，职位辽西太守纳杰，燕以拔为幽州刺史，镇灵芝，以中间将军辽西杨豪为本郡太守。丁亥，以张武公渊为尚书令，柏林公前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王腾为右仆射。戊子，为财官将军何突攻处福、素谷岩等诸部，破之。初，魏主归前北部大人贺迪干献马千匹求婚于秦。秦王兴文归以立慕容后，指狄干而绝其婚。莫一干、处福、素谷言皆秦之属国也，而未攻之，由是秦未有隙。庚寅，归大岳士马，命兵州诸郡击鼓于平阳之前壁以备秦。柔然射轮方慕于秦，遣将就处服素谷岩、辛卯、河突逆击，大破之。射轮率其部落远遁漠北，夺高车之地而居之。胡律部率背侯利击射轮，大为所败，背侯利奔魏。射轮于是西北及匈奴夷种日拔野鸡，大破之，遂吞并诸部，士马繁盛，雄于北方。其地西至燕齐，东接朝鲜，南临大漠，旁侧小国皆鸡属燕，自号窦代可汗。始立约束，以千人为军，军有将，百人为床，床有帅。攻战先登者赐以虏获，未诺者以石击其首而杀之。突发入坛，克贤美，执孟一而责之，以其不早降。一曰：一受吕氏厚恩，分服守土，若明公大军抚制，望其归附，恐获罪于执事矣。入坛视而礼之，徙二千余户而归，以一为左司马。一辞曰：吕氏将亡，圣朝必取何右，人无余志皆知之，但一为人守城不能全，复田险任，于心切所未安，若蒙明公之惠，使得旧路孤臧，死且不朽。入坛义而归之。 东土早孙恩之乱，因以积谨，漕运不济，桓玄尽断江路，公私匮乏，以夫相己士卒，玄为朝廷方多忧余，彼未暇讨己，可以蓄力官信，即大军将发，从兄太傅长史石生密以书报之，玄大惊，欲玩具江陵。长史便范之曰：明公英威震于远近，元显口上乳秀，刘牢之大失物情，若濒临进击，是以祸福，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，何有延敌入境，自取穷促者乎？玄从之，留桓为守江陵。抗表传檄，罪状元显，举兵东下。袭至，元显大惧。二月丙午，帝见元显于西池，元显下船而不发。癸丑，为常山王尊等至高平，莫一干弃其部众，率数千骑与刘伯伯奔秦州。魏军追至瓦亭，不及而还，尽获其府库蓄积，马四万余匹，杂畜九万余口，徙其民于代都，余种分崩。平阳太守二臣父亲秦河东，长安大震，关中诸城骤毙，秦人减兵殉卒，以谋伐魏。秦王兴立子弘为太子，大赦。弘孝友宽和，喜文学，善谈咏，而懦弱多病。兴欲以为嗣，而狐疑不决，久乃立之。孤臧大饥，米斗值钱五千，人相食，饿死者十余万口，城门骤闭，巧采路绝。民请出城为胡虏奴婢者日有数百。吕龙悟其举动众心，尽坑之，积师营路。居渠蒙逊引兵攻孤臧，龙遣使求救于河西王利禄孤。利禄孤遣广武公入坛，率计一万救之。未至，龙击破蒙逊军。蒙逊请与龙盟，留谷万余斛为之而还。入坛至昌松，闻蒙逊已退，乃徙梁泽段种民五百余户而还。中散骑常侍张荣言于利禄孤曰：胶朗兄弟据魏安，前通姚氏，硕为反复，今不取，后必为朝廷忧。利禄孤遣入坛讨之，朗面复出降。入坛送于西平，徙其民于乐都。桓玄发江陵，律事不竭，常为西桓之计。即过浔阳，不见官军，亦甚喜，将士之气亦振。于凯谋谢，玄求之。丁巳，召遣齐王柔之以邹于藩，宣告荆江二州，使罢兵。玄前锋杀之，柔之宗之子也。丁卯，玄至孤熟，使其将冯该等攻溧阳。襄城太守司马修之应城固守。 玄君断洞浦，焚豫州州舰。豫州刺史乔王尚之率部族9000镇于浦上，前武都太守杨秋屯横江。秋降于玄君，尚之重愧，逃于途中，玄捕获之。司马修之出战而败，弃城走。刘牢之宿务骠骑大将军袁显恐桓玄寂灭，袁显亦骄恣，又恐己功名誉盛不为袁显所容，且自恃才武拥强兵，欲假玄以除执政，复似玄之戏而自取之，故不肯讨玄。袁显日夜昏酣，以牢之为前锋，牢之昼翼门不得见，即递出见袁显，欲之工作而已。牢之军利州，参军刘裕请击玄，牢之不许。玄使牢之旧族和睦，说牢之曰：自古待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而能自全者谁也？越之文种，秦之白起，汉之韩信，皆是明主，为之尽力，功成之日犹不免诸疑，况为凶愚者之用乎？君如今日战胜则轻宗，战败则富足，欲以此安归乎？不若幡然改图，则可以长保富贵矣。古人射钩斩曲，犹不害为辅佐，况玄与君无素昔之怨乎？时乔王尚之已败，人情欲恐，牢之颇纳慕言，与玄交通。东海中尉东海何无忌，牢之之生也，与刘裕极谏，不听。其子骠骑从事中郎敬轩谏曰：今国家衰微，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，玄借复书之资，具有权储，各晋国2/3，一朝纵之使领朝廷，玄威望继承，恐难图也。董卓之变将在今矣。牢之怒曰：吾岂不知？今日取玄如反复首尔，但平玄之后，令我乃票计何？三月已四朔，牢之遣敬轩议玄请降。玄因欲诛牢之，乃与敬轩宴饮，臣明书画共观之，以安悦其意。敬轩不知觉，玄左立莫不相视而笑。玄板敬轩为资义参军。袁显将发，闻玄已至新亭，弃船退屯国子学，新卫镇于宣阳门外。军中相惊，言玄已至南横。袁显引兵欲还攻，玄遣人拔刀随后，大呼曰：放仗！军人皆崩溃。袁显乘马走入东府，为张法顺一骑随之。袁显问计于道子，道子但对之涕泣。玄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守袁显送新亭，复于房前而属之。袁显曰：为王旦、张法顺所误耳。人参复隆安年号。 帝遣侍中烙悬于安乐主，悬入京师，称诏解言，以悬总百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，领徐、京、江三州刺史，假黄钺。悬以桓伟为荆州刺史，桓谦为尚书左仆射，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，桓石生为江州刺史，卞范之为丹阳尹。初，玄之举兵，侍中王密奉诏议玄，玄亲礼之，即玄辅政，以密为中书令，密导之孙也。新安太守殷仲文季之弟也，玄子为仲文妻。仲文闻玄克京师，弃郡投玄，玄以为资义参军。刘迈往见玄，玄曰：“汝不畏死而敢来也？”迈曰：“射钩斩屈，并迈为三。”玄曰：“以为参军。”癸酉，有司奏会稽王道子憨纵不孝，当弃市，召喜安城郡，斩元显及东海王彦章、乔王尚之、于凯、张法顺、毛泰等于健康市。桓修为王旦故请，长留岭南。玄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，牢之曰：“时而便夺我兵，获其志矣。”刘敬轩请归谕牢之使受命，玄遣之。敬轩劝牢之袭玄，牢之犹豫不决，移屯班独，私告刘谕曰：“今当北救高雅之于广陵，举兵以匡社稷，卿能从我去乎？”谕曰：“将军以敬卒数万，望风降服，彼心得志，威震天下，朝野人情皆已去矣，广陵岂可得志也？欲当反服还京口耳。”何无忌谓谕曰：“我将何之？”谕曰：“吾观镇北必不免，卿可随我还京口。桓玄若守臣节，当与卿视之，不然当与卿图之。”于是劳之大吉辽左，亦据江北以讨玄。参军刘袭曰：“视之不可者，莫大于反。将军往年反王兖州，近日反司马郎君，今复反桓公，一人三反，何以自立？”与必驱出，左立多散走。劳之惧，使敬轩至京口迎家，失期不至。劳之以为事已泄，为玄所杀，乃率不屈北走，至新州，亦而死。敬轩至，不暇哭，即渡江奔广陵，将吏共并殓劳之，以其丧归丹徒。玄令擢官斩首，曝尸于市。大赦，改元大亨。桓玄让丞相、京、江、徐三州，改授太尉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扬州牧、领豫州刺史、总百魁，以琅琊王德文为太宰。司马修之、刘敬轩、 高雅之俱奔洛阳，各以子弟为质于秦以求救。秦王兴与之弗信，始于关中募兵，得数千人，赴桓屯彭城间。孙恩寇临海，临海太守辛景击破之，恩所虏三无男女死亡殆尽，恩恐为官军所获，乃赴海死。其党及姬妾从死者以白鼠，谓之水仙。余众数千人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，循战之曾孙也，神采清秀，雅有才艺。少时沙门慧远常会之曰：君虽体设风素，而志存不轨，如何？太尉玄欲抚安东土，乃以循为永嘉太守。循虽受命，而叩报不已。贾诩焉大赦。河西王突发利禄孤寝疾，宜令以国事受地入坛。初，突发司父监爱众入坛，谓诸子曰：入坛弃时，非入曹所及也，故诸兄不以传子而传于弟。利禄孤在位垂拱而已，军国大事皆委于入坛。利禄孤卒，入坛席位，更称梁王，改元弘昌，迁于乐都，是利禄孤曰康王。夏四月，太尉玄出屯孤熟，辞录尚书事，诏许之。而大政皆旧资焉，小事则决于尚书令桓谦及卞范之。自隆安以来，中外之人厌于祸乱，吉玄出志，处奸佞，卓俊贤，京师欣然，既得少安。继而玄奢豪纵逸，政令无常，朋党互起，领武朝廷，财损胜于供奉之巨，地即不免饥寒，由是众心失望。三无大饥，户口减半，会稽减十三四，临海永嘉殆尽。富士皆一罗丸怀金玉，闭门相守饿死。起伏赤盘自西平逃归怨川，南梁王入坛归其妻子。起伏前归使赤盘入朝于秦，秦主兴以赤盘为兴晋太守。五月，卢循自临海入东阳，太尉玄遣辅军中兵参军刘裕将兵击之，循败走永嘉。高句丽攻肃军，燕平州刺史慕容圭弃城走。秦主兴大发诸军，遣益阳公平、尚书右仆射狄伯之等将部骑四万伐魏，兴自将大军继之，以尚书令姚晃辅太子弘守长安，莫一干全镇上归，广陵公亲全镇洛阳。平公卫前壁六十余日，拔之。秋七月，魏主归遣皮陵王顺及豫州刺史长孙肥将六万骑为前锋，自将大军继发以击之。八月， 太尉玄封朝廷以玄平元显公封豫章公，平阴阳公封贵阳公，并本封南郡如故。玄以豫章封其子生，贵阳封其兄子俊。魏主归至永安，秦义阳公平遣骁将率精骑200搀魏军，长孙肥逆击进秦之，平退走，归追之，以四及于柴壁，平应城固守，魏军围之，秦王兴将兵47000救之，将据天度运粮以溃平。魏博士李先曰：兵法高者为敌所欺，深者为敌所求，今秦皆犯之，宜及兴未至，遣其兵先据天度，柴壁可不战而取也。归命增筑重围，内以防平之出，外以拒兴之入。广武将军安同曰：汾东有蒙坑，东西300余里，西境不通，兴来必从汾西直临柴壁，如此鲁声势相接，重围虽固不能治也，不如为浮梁渡汾西，筑围以拒之，鲁智无所失其智力矣。归从之。兴至蒲坂，但未之强，久乃进兵。甲子，归率部骑30000逆击兴于蒙坑之南，斩首1000余级。兴退走40余里，平易不敢出。归乃分兵四据险要，使秦兵不得进柴壁。兴屯汾西，平贺为垒，数薄材从汾上流纵之，欲以毁浮梁，魏人皆沟取，以为新征。冬10月，平粮竭使尽，夜西众突西南围求出，兴列兵汾西，举封古造为应。兴欲平力战突绵，平望兴攻为引接，但叫呼相贺，莫敢逼围。平不得出，计穷，乃率麾下赴水死。诸将多从平赴水，归使善游者钩捕之，无得绵者。指狄伯之及乐伎校尉唐小芳等40余人，余众20000余人皆联手救秦。兴坐视其穷，力不能救，举军痛哭，声震山谷。朔遣使求和于魏，归不许，乘胜进攻蒲坂，秦进攻续固守不战。会柔然谋伐魏，归闻之，勿身引兵还。或告太史令朝崇及弟黄门侍郎义前召秦兵，归至晋阳，赐崇义死。秦喜河西豪右1000余户于长安。太尉玄杀吴兴太守高肃，将军竹谦之及谦之从兄朗之、刘袭，并袭弟季武，解刘牢之北府旧将也。袭兄冀州刺史轨邀司马修之、刘敬轩、高雅之等共聚山阳，欲起兵攻玄，不克而走。将军袁虔之、刘寿、高长庆、郭公等皆往从之， 将奔位，指陈留南分为二辈，鬼修之敬轩奔南燕，前之受长庆公奔秦。魏主归初闻修之等当来，大喜，后怪其不至，令兖州求访，获其从者，问其故，皆曰：魏朝威声远披，是以修之等咸欲归附，继而闻崔逞被杀，故奔二国。归深悔之，自是世人有过，颇见忧容。南梁王入坛，攻吕龙于孤臧。燕王熙纳故中山尹伏魔二女，长曰松娥，为贵人；幼曰训婴，为贵嫔。贵嫔犹有宠。丁太后怨讳，与兄子上书信，谋废熙，立张武公冤，事决。熙逼丁太后令自杀，葬以厚礼，谥曰献优皇后。十一月戊辰，杀冤即信。辛未，熙田于北原，时常令高和与上方兵于后作乱，杀司隶校尉张显，入掠宫殿，取库兵，携营属闭门长城。西迟还，城上人皆头杖开门，进诸反者，为何走免？贾诩大赦。魏以与越为司空。十二月辛亥，魏主归还云中。柔然可汗射伦闻归伐秦，自三河碑亲魏，至柴山，即善武北泽，为常山王尊以万计追之，不及而还。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卫会稽文孝王道子至安城，临城选旨镇道子，杀之。居渠蒙逊所属西郡太守梁中庸叛，奔西凉。蒙逊闻之，笑曰：吾待中庸恩如骨肉，而中庸不我信，胆自负耳，孤岂在此一人也？乃尽归其奴。西凉公号问中庸曰：我何如所似？中庸曰：未可量也。号曰：似才度若敌我者，我何能于千里之外以长绳绞其颈也？中庸曰：志有短长，命有成败，殿下之于所似，得失之理，臣实未之能详。若以身死为父，既行为圣，则公孙瓒岂贤于刘虞也？好默然。元前之等至长安，秦王兴问曰：桓玄才略何如其父？足能成功乎？前之曰：玄城尽是衰乱，道具载横，猜忌安忍，行赏不公，以臣观之，不如其父远矣。玄今已执大柄，其势必将篡逆，正可为他人驱除耳。兴善之，以前之为广州刺史。是岁，秦王兴立昭仪张氏为皇后，封子义、毕、晃、宣、战、殷、蒲、智、魁、玉、国儿皆为公。前使拜突发入坛为车骑将军， 广武公，居渠蒙逊为镇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海侯，李浩为安西将军、高昌侯。秦镇远将军赵耀率众20000西屯金城，建节将军王松聪率骑驻吕龙守孤臧。松聪至魏安，入坛地文贞击而虏之，入坛大怒，送松聪还长安，身自陈谢。